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圣诞树，哦，圣诞树，哦，圣诞树，我喜欢你绿油油，绿油油。 Magazine， 一个有网页嘅网台。Merry Christmas， 我系张锦晴。 我喜欢你绿油油，绿油油。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糕牛肉好食，都系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真，都跑在都走嘛。起来，都跑在都走嘛。 好啦，今日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咁啊，继续啊，读多一个调查都几好啊。咁咧，喺《环球时报》有个调查咧，就系咁讲，佢话你对毛泽东咧就持乜嘢嘅态度？咁佢就五种嘅，敬仰就占咗57.2%啊，尊重就系34.3%，敬仰同尊重有咩？大分 即是你可以敬仰但不尊重。 可以尊重他但不敬仰。都得。 你好鄙视他但你好尊重。 咁啊有一种是挺得意喎，就是持批判的态度，咁啊有 6.9%。 是。 咁啊不清楚就占就有 1.7%， 即是有四个选择的。咁环球时报都讲呢，就是这个抱持住什麼態度呢個呢，就佢仲有一個少少嘅注解，就係話年齡越大嘅受訪者呢，對毛澤東持敬仰嘅態度嘅比例呢係越高嘅。咁呢50歲嘅以上嘅老年組呢就佔咗 67.5%， 30至49歲嘅中年組呢就佔咗 56.4%， 咁啊18至29歲嘅青年組呢就佔咗 48.3% 嘅。咁啊喺我哋嘅網度呢，就你對毛澤東持什麼嘅態度 ？OK， 係又係唔同喎，大佬，真 係30票最多人投咧就係丟講呢啲咁樣，即係冇賴咗啦，即係冇態度， 係， 但係仲要丟你嘅 ，OK 嚇，一隻丟嚟㗎，係 啦。 咁呢個就有30票，就30人投票都好多人啊。 係咯。 咁持批判態度呢都有24票係排第二㗎喎。咁啊即係如果同環球時報嗰個相比呢，環球時報嗰個就佔得 6.9%， 就好少人投票㗎啫。咁相對就好，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啦。咁啊第三排第三呢就係鄙視。OK。排第四呢就係心痛惡絕。OK。咁仲有第五呢就係一代老千加極 權散暴政創立者等等啦。 呢個我加 㗎。係咪呀？咁仲有啲仲有呢就 稱讚嚟 嗰 啲。 少少有啲人投票咗兩票投票一個就係男神啦食女無敵。無數係啦 ,ok, 係啦呢個就係對毛澤東嘅態度啦。 呢咪景仰 囉。呢個其實都係景仰。 景仰嚟 嘅。係呀我都覺得係。 可以溝曬全國啲女。 係咪 呀呢個都尊重囉呢個。 係啦。呢個尊重。咁有兩個網友我都覺得幾可以讀下嘅。咁 ,Tommy 啦 ,Tommy Leung 啦我哋好熟嘅呢位就足球嗰邊嘅車版主啦。咁佢就話呢個投票呢本身就冇問題佢問題在於在香港又要在 Facebook 還要在聽眾群都是反共佔絕大多數的傑斯仔節目群組中開過這樣的毛澤東投票答案就不用投票都知道啦嗱，咁所以我就話俾你聽啦， 即係打飛機 喺中國邊撚度有好科學性嘅投票啊？咁我都係掟翻雲啫，係咪先？咁你如果你咁講我嘅《環球時報》嗰個都唔覺得好科學性啊，佢都係側埋一邊，我啊側佢側。佢側去東我咪側去西囉係囉咁但係咁我覺得我呢係想同佢大家平衡一下啫咁所以你要見到就唔同嘅投票呢擺喺唔同嘅地方呢就即係有唔同嘅結果嘅。 冇錯。 咁所以呢大家就唔好太認真玩下嘅啫。 我鍾意 Alan Shaw 嗰、那個嗰個回應喎數天下風流人物玩好今朝。 係咪 ?OK。 咁我鍾意另外一個啦 ,Francis Tong 啦我覺得佢好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深思下嘅，佢话在下之前咧都好鬼憎毛泽东嘅，但系细心一谂，佢啊其实又帮到好多中国人嘅，最起码就帮到嗰啲好捻懒嘅中国人啦。佢话嗰啲中国人咧就情愿等十年、等五十年、等一百年去等一个领导人，咁啊自己做好事都唔愿意去自己为国家就承担一下。佢话甚至奉献自己宝贵嘅自由，都唔愿意去改革呢一个国家，然后咧又怨声载道。其实当初内战嗰阵啊，老毛又冇用把枪去指住你，叫你支持佢嘅，系你哋自己蠢拣佢，咁啊好啦，俾佢玩完啦，情愿饿捻死啦，都唔反抗，咁啊仲要谂计同佢辩护。如果我系佢啊，即系翻咩谂翻转头啊！都唔知幾好笑啊呢班傻佬咁我覺得呢 好批判啊 好好嘅好好嘅批判亦都可能講出好多人嘅心聲啦咁我覺得就今時今日係㗎即係我覺得127周年死亦都死咗30多年 ,ok, 咁所謂嘅新中國亦都過咗60多年咁但係對毛澤東就只有毛拜神拜咁但係一啲嘅即係反思都冇咁所以我頭先要盛讚習近平啦即係我覺得佢喺成個處理裏面起碼我覺得佢係帶出咗一種反思嘅意思俾大家去諗嘅。OK， 雖然佢唔係好方便去講，但係大家 get 到佢個意思嘅。咁我覺得就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己真係要反思一下啦。即係究竟毛澤東對中國嘅即係嘅影響係好同壞咁，大家可以即係反思好多嘅嘢，同埋對今日你話絕對可唔可以擺低毛澤東嘅唔得啦，即係今時今日好多嘢你都可以用即係毛澤東嘅思想啊、思維啊，或者毛澤東年代嘅中國一路走落嚟，去演變到今日。即係去到今日呢個咁嘅後果，即係我哋特別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大家都將道德放低曬，咁呢個其實同毛澤東，我諗喺文化大革命嗰十年啦，又或者係即係今時當陣時嘅年青人 ，OK， 今時今日50多歲、60歲喺好多民企度做緊總裁、做緊 CEO、做緊上市公司老闆嘅呢一扎人，其實個影響真係好深，因為譬如當時好多人呢啲咁嘅人，佢可能佢都自己都有個抱負，咁跟住之後，好多理想，跟住之後亦都聽咗毛澤東講，跟住上山下鄉，咁啊走咗去黑龍江啊，走咗去新疆啊，走去甘肅啊 ，OK， 但係點知一個屈美十四人幫下台，咁啊跟住之後。經濟改革開放，原來發覺所有嗰啲以前講嘅理想全部都係假嘅。OK， 然後到頭嚟就係擺低曬所有嘢，不如即係 即係耷低頭向前看，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呢一代嘅中國人好多好多嘅經好多嘅即係好切身嘅經歷。 我都覺得係資訊嘅不流通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民心呢啲一轉起上嚟就可以好快嘅。即係當大家都仲係覺得毛澤東係一件哇咁咩咁嘅事，即係唔知嘅，可能突然之間已經變成係純粹一個商標啦，一個產品啦，咁啊。 唔係，同埋即係我諗對好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嘅中國人，其實即 係 我諗佢好深切去嘅體會啊！即係譬如話，佢曾經都想講理想，或者希望個社會有尋求制度啊，所有嘢，但係到頭嚟佢都化啦，即係佢去到呢個八十年代，佢已經開始屌呢嘢全部得啖笑嘅，大佬咪搞啊！大佬即係俾你呃過咁多鋪，呢鋪真係咪搞我。大佬老虎蟹都食住個狼。 係。 但係乜嘢都係即係搵食先。係啦，有咁盡去咁盡，有咁狠去咁狠。咁你先咁大家就擺低晒所有所謂嘅道德啦，唔好同我講呢啲嘢啦。OK， 啲大頭奶粉搵得嘅三聚氰胺加爆佢囉。係最緊要有錢。有毒嘅食物我唔食就得㗎啦。你食啫嘛，瓜卵事咩。总之你食一嚿我就賺一蚊。 唔係总之你有事嗰陣時候我已經消失咗咪得囉。 係喎，咁簡單。咁所以即係呢個就演變到今日嘅中國啦。咁所以我覺得反思一下啦，即係好過睇到即係湖南韶山嘅嗰啲友仔啦，即係嗰啲友仔真係好恐怖，好似喪屍咁樣，大佬。 教徒啊。 教徒係啦，唔好做教徒。 好。好。 喂，轉下話題啊，喂。 你。 好。有咩講啊？ 有咩講啊？ 好似想講一部的士喎。OK。 講個的士。 係。 買話說啦，咁啊應該琴日啊琴日有單新聞啦 ,OK。 我哋又扮福爾摩斯啦。 係啦。 咁都要㗎啦。 咁就講下先啊，思遠就係即 係 根據新聞報道就咁講嘅，咁啊一位一位內地嘅旅客 ,OK。咁佢先呢就喺呢個香港嘅美國領事館就上車。 即係中環啦。 係啦。咁亞灣大概夜晚四點零到啦 ,OK,OK。咁然之後呢咁上架的士到自己架的士。咁然之後就話去落馬洲嘅。係。咁然之後呢去到大老山隧道嘅時候呢，咁佢突然襲擊個司機喎。 嗯。 係啦，突然襲擊個司機喎。咁个司机一出隧道之后呢就即刻好啦，咁离开咗架车。 呢个司机。 就走咗啦。咁然之后呢嗰位。 停架车。 係啦。 就即刻开门。 走啦。 走。 逃走啦 ,ok。咁然之后呢嗰位。 的士点啊， 嗰位个内地嘅乘客呢就 ,ok, 咁揸住架的士。and then 然之后一路就咁系咁洗啦。 係啦，上咗个司机位度。 係啦，坐咗喺个司机位度嘅 ,ok, 咁就揸个的士啦。咁沿住喺个路途嘅当中呢就发生咗一个交通意外 ,ok。咁呢就咁咁不幸地咁嗰位男子就受重伤。 撞到架私家车。 咁撞到架私家车而受重伤。咁而架私家车嗰女头有一男一女嘅。就受轻伤 ,ok, 係啦。 而家内地留资受重伤嘅送院期间呢就最后证实死亡。 係啦。 係啦。 咁我哋就先帮 默哀先啦。 係啦。 五秒啦。得搞掂。 哇真係快。真係快。 咁就係啦，呢位仁兄就不幸死咗啦。係咁，但係就留咗个原案出嚟啦。 留咗原案啦。 原案出嚟啦。 有乜动机？ 问题就係我哋一讲呢啲新聞嘅时候就乜都唔知嘅。首先就係点，我咁几个疑点啦。 係啦。 Okay, 第一就係佢点解大老山隧道嗰度打个司机呢， 係 呢个第一个疑点啦。OK, 咁第二就係佢抢咗架车，佢又高速跟住啊，继续 等阵， 佢冇，唔系佢冇方向行， 系佢冇超速嘅，冇高速嘅， 冇高速， 系啦，骑都骑出，系 你漏咗一个疑点，就 系 嗰司机走嗰阵时，点解冇掹咗条车匙走咧？ 呢个系第二个疑点， 系咯， 冇错， 唔系呢个解释到嘅，佢俾人揼揼捻到都傻咗， 就 急。 如果我走嘅，我梗掹咗条， 一直解释俾你听，一直解释俾你听，系啦。嗱，咁另外一个疑点就系咧，头先杰斯所讲咧有少少错误嘅，就系架车咧系冇超速嘅。 哦，冇超速， 冇超速，咁而 OK 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嘅， 系啦， 系啦，而个过程系送院途中就伤重不治， 系啦， 成架车个车头烂晒， 系啦， 我哋最有兴趣知道佢个动机咯，即系个动机究竟系咩？打劫咧，因为即系佢想抢一架车咧， 因为 系咧，或者突然间佢系咪想手痕想揸架车？ 即系 咪有睇喺大老山隧道之前嘅，佢可能同个司机讲啊，喂。 揸快啲得唔得啊？ 唔係，我突然間引起喎，喂，可唔可以俾我試下揸下？ 之前有關有個報道， 即係我未揸過右軚喎，我係我尾重踩尾溪過，啊右 軚唔知點解？好似咧，之前有 U 盤啊， 之前有個新聞咧，就話有個富婆啦嚇，某個集團個富婆。即係佢有老公啦，咁樣咧就同一個僆仔咁樣，揸架嗰架法拉利咁樣行出去啦，跟住咧就俾個嗰、那個乜鬼啊，個交通警就截住啦，就發現原來佢俾咗個男嘅嗰廿零歲嗰個僆仔咧就過下手癮。是无牌驾驶一样，是不是过下手瘾呢其实佢。 或者是啦。 唔是我觉得几样嘢嘅，即是第一样嘢嘅是点解佢即是四点零钟咁啊喺。 半夜嚟㗎。 半夜啊 ,ok, 半夜四点零钟喺美国领事馆。 呢个又系第一个。 嗱大家諗一諗，即是我哋早几个礼拜讲咗。 佢系姓王嘅呢 我都觉得系。佢系咪叫军仔啊 系啦。啲咁撚得意嘅呢係咪即係早前我哋講過一套 乜 乜乜乜無聲嗰套中國啊即係啊呢個社科院呢咪有套咁嘅紀錄片嘅。 紀錄片係。 就香港嗰啲領事館呢有撚多特務啊係啊入面有幾百人㗎嘛。佢係其中一個呢係啦即係厭仔嚟㗎啦。 係啦唔知。 係啦會喺嗰度截。 咪個問題係嗰個位你夜晚冇嘢玩㗎嘛即係你又唔近酒吧城因為只有教堂但教堂你个琴日就冇弥撒噶嘛，博圣地点会有弥撒啫？凌晨四点几，咁啊已经奇怪啦。咁你四 可能系佢系真系想去投奔嘅， 系， 但系佢又唔明白香港啲 系会放假 二十几号嚟啊？嗰日 廿六 号嚟啊嘛， 博圣地， 博圣地，美国领事馆， 美 国 佬 开 拆紧礼物嘅时候， 放假入边嗰啲人都冧晒啦，你咁钟都冇得人理你啦，你管领事馆大捻晒咩？佢又唔明呢样嘢， 冇错， 其实真系想去投奔嘅可能。系咯，即系佢可能系 唔系佢投奔，可能佢想投诉， 系啦， 即系 呢个人物其实好捻紧要， 唔系可能 佢可能系中国嘅史奥登嚟噶嘛， 系 嘛，你所以到我哋就要攞， 即系佢可能想爆料，假设爆中方嘅料，佢可能点入到美国领事馆，见到中方嘅人， 冇错， 即撇咯， 系啦， 跟住上个的士，就发觉个司机咧。 啊可以唔係我 都係中國人 嚟㗎你嗰啲呢 我都係覺得因為嗰日二十六號個領事館啲人冧撚曬喺度即係好似個都要刁民咁樣冧撚曬咁你邊人開門俾佢啫 唯有撇啦 咁佢唯有就撇啦 但係撇嘅過程 好啦撇嘅過程點解個的士度要打個的士司機呢 第二樣嘢其實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啊你去落馬洲方向好奇怪㗎嘛落馬洲唔係通24㗎嘛你去黃江㗎嘛即係當然啦都係嗰條路啦 ,ok, 咁但係你可以搭黃江巴唔係你可以搭黃江巴係灣仔度搭㗎嘛你唔需要特登自駕的士㗎 嘛。係㗎嘛係啦呢個就我就覺得唔係好牽強嘅。 嗱呢個最可以呢 一個內地人咁佢喺中環屌你估佢係你 local 人咩你又識搭個的士落去灣仔碼頭灣仔碼頭。喂仲有四點幾嘅灣仔碼頭係成可能成粒鐘先有車㗎當佢好熟啊佢都唔會走喂嗰段時間你落到去灣仔碼頭係坐黎灣的㗎咋、你知唔知的哥冇個巴士唔知去到五點先有一架㗎咁你四點零鐘佢咪索性搭個的士囉。但咁問題呢仲有一個問題要拆解啦。 係啦。 就點解同個的士佬打架 唔係擊佢呢 咪佢咪打交佢打佢 係咪佢點解打個的士佬 係啦。 仲有點解的士佬呢除非佢係假日車即係假日牌。正常我唔覺得一個普通嘅香港司機會就咁嚟即係放棄架車就咁走咗去。 係啦。 呢個 我覺得個 同香港的士嘅勇武呢 我覺得同個標有關事嘅。 吓咁樣樣。 係咪 個好多的士標呢就未轉新標。 跟住 可能個的士司機同佢講嗱先生個標係轉咗㗎啦。佢個乘客就以為頂你個肺你又呃我錢咁就揼錢。 你每個隧道先講嘅我覺得太 哇你呢個比較牽強。嗱我個咁就睇法。 你講先。 我覺得呢嗰個的士司機 係 佢嘅真正身份就唔係的士司機。 我同意。 OK。 係。 佢應該呢就係、是、知道有又係阿軍即係又係軍仔嗰隻啦。 嗯。 係、 okay? 啦。嘩屌你老咩你去即係佢又去美國領事館 ,ok, 咁佢所以呢嗰條友成日一度係監視住佢嘅應該係西環嗰啲人嚟 想 係 ,ok, 就扮的士司機 係啦 就然之後整咗佢上車 冇錯 就諗住呢就車佢去一個我哋唔知嘅地方啦 冇錯 即係 又係向咁去落馬洲，咁你為免即係引起懷疑， 石崗軍營都係嗰邊嘅， 都係向住嗰個方向，佢唔會遮佢都係西環嘅，咁但係可能就係沿途咧喺即係沿途就唔知啲咩原因啦。嗯咁啊，阿軍仔就發現咗，係啦，發現咗呢個司機又可疑啦，係啦，即係盤佢兩盤。咦？點解呢個司機講普通話咧？屌你老尾，啲廣東話唔撚識講廣東話喎。 咁夜有人打俾佢嘅， 係啦，係啦，即係問佢今年市帝邊個？佢答唔撚到出，答唔撚到啊！ 係， 又可以， 又或者見到個的士根本就冇咁多個手提電話擺喺度嘅，好靜嘅，好清嘅，係啦， 咁咪揼佢咯， 係啦， 係啦，咁啊，所以咪揼到嗰條友仔， 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 呢啲係嚴刑拷問嚟嘅，你邊個？讲呢件事，你唔讲咧就 所以就解释嗱，系啦，所以就解释到头先夏沙特讲样嘢啦，就系个司机就宁愿摆低条车匙就走咗去算啦，系啦，条车匙都 唔系，因为唔止揼咁简单，可能已经见到个乘客系掹枪啊，出刀仔啊， 或者系啊，攋手攞住条皮带谂住勒鸠死佢， 冇错啦， 佢细佢当佢以为安全之时，佢细估唔到道高一尺 啊， 个道高一尺，我话俾你听咧，真系即系奇妙到爆。OK， 话说咁啊，个乘客转咗个司机啦，咁啊揸车继续去佢旅程啦。OK， 点知？佢又望唔到，嗱唔知點解望唔到啊 ？OK， 或者佢唔知道，即係可能傑斯所講啊，佢真係喺嗰邊慣咗揸左太慣係右太慣係 啊 係 啊， 佢又唔應該架車咧就冇超速嘅， 嗯， 就但係咧前面就有架車打咗死火燈， 係、嗯、 就係一對男女嚟嘅 ，OK， 係 啊，停咗喺度嘅， 停咗喺度，咁啊一嘢就炒埋， 同埋佢可能心情好緊張啦，因為知道個自己個身份被識破咗啦嘛，即係呢位史諾君係咪先？咁就所以 佢以為嗰個係老將， 係啦，即係咁就又三更半夜咁啊，終於就撞死咗啦， 係 咁啊，又一單懸案嚟㗎，因為死咗 啦。佢可能咧見到嗰架車咧喺度摁緊。因为打紧死火灯又喺度 太重口味， 撞埋去 太重口味， 所以咧 唔系悬案嚟嘅，呢个要调查， 呢个悬案嚟噶，系啊。 咁啊，差佬我谂都唔会公布真相， 肯定唔会。 系啦，咁我哋所以就又俾多个角度你哋，系啦。咁啊，最近其实都好多 搞笑新闻， 疑似香港人啊，不幸即系喺外地有身亡啦。咁包括有一个就。啊，多去問下馮總嘅， 係咩事？ 個酒莊啊嘛， 哦， 係啊， 我單都有啲詭異嗰單，我但我冇詳細睇嘅， 係嘛？嗰個咧就， 但好邪嘅嗰單嘢， 係啦，嗰個咧就係一個香港身份嘅人， 係 OK， 咁啊嚟香港掠奪我哋嘅資源嘅 ，OK， 咁啊跟住就有錢人啦，姓郭嘅好似 ，OK。咁就雲南政協嚟嘅， 係咪美美啊？ 唔係郭，唔知郭乜鬼啦，一個字嘅就個名。 郭靖。 咁跟住一家人咧就去博多啦 ，OK， 咁啊買咗一個酒莊，咁啊聽聞話係嗰一大最貴嘅收購嚟嘅，3000萬歐羅。咁啊，好劲啊，3億港紙啊，即系差唔多。咁啊，跟住就庆祝啦，一家人去到咁啊，趁住圣诞节咁啊，第一日交收完嗰日，咁啊，跟住咧就即刻坐架直升机咁啊，巡视一下个 装 酒庄个庄园啊，好大啊，大到用直升机嚟巡视噶。 系 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不幸咧就死咗，好邪嘅呢个就，因为佢上一手咧曾经亦都有一个庄园嘅庄，即系呢个庄园嘅庄主咧，亦都系坐直升机 三日 死嘅，咁但系佢就啱啱系接手嘅第一日，咁同埋呢条友咧，而家后屘传闻就话佢咧。佢買咗個酒莊咧，就唔係要嚟做紅酒喎。 嗯，係啊， 因為條友真係經營茶 地產嘅大佬， 茶葉佢就話有其中嘅傳聞就係話， 係 佢就想即係起曬啲葡萄樹佢， 係 改種啲茶葉喺嗰邊。咁啊，我都覺得算輕手㗎啦。你老尾，你俾溫州嗰啲老闆賣撚咗，改撚咗你做鞋廠都算得啦。屌你老尾度擺間鞋廠，等你隔離嗰啲莊園真係多得你唔少，屌你老味真係啊！ 唔係電子廠嘛， 嚇 乜都得啦， 乜都得啦。咁所以我覺得佢改做茶葉都 OK。咁所以唔知係咪即係啊，你知即係上天有神靈啊嘛。咁波爾多都有波爾多神啦，係咪先？ 唔係我冇詳細 懲罰佢啊。咁啊，兩仔爺瓜咗，佢老婆大命啊！佢老婆咧就臨上直升機嗰陣時咧就，哎呀，我都係驚啊！呢啲都直升機嗰啲牙烏咁樣，佢就唔坐， 咁佢就我等你翻嚟啦咁樣，咁啊逃過一劫啦，兩仔爺就一齊瓜咗啦。咁啊睇完新聞報道嘅時候，眼係有啲唔舒服嘅，因為一路都係話佢香港人，你係撚香港人咩？屌你！ 由你由你， 即係上集我扮左膠啦，呢集係嚇扮翻龍思琪啦，屌你老母咩？香港人呢啲死一個慶祝一次啊，唔使默哀啊，直情真係屌你，我真係咁講。 嗯， 啊開心啦，大家，即係咁講啦。咁就 講多單嘢啦。 係啊，未講完啦， 未講完啊。 大家即係仇視還仇視啊！即係我覺得俾條財路大家行下。 好，講， 梗係起佢老婆底啦，仲唔去溝佢老婆？啊、老婆大佬，哇！成喂，淨係個莊園都3000萬歐羅啦，仲有嗰啲咩？因為又話喺內地又開酒店喎、啊。喂，呢啲老牛煲得過大佬，即係香港啲年青人，你即係龍思琪還龍思琪啊，大佬溝咗佢。立翻筆咁可以革命又好，乜都好啦。 喂，唔使咪買武器先啦， 用武呢個錢噶，係咯， 啱，冇錯，啱。 係咁，所以大家應該集體就起佢老婆底，咁然之後咪派個代表啦，派啲靚仔啲啊，啲咁樣有啲魅力啊，啲咁樣啦，少少胡鬚啊，光光地頭啊，啲咪真係溝下咯，係咪先？ 嗯， 系嘛， 啱， 系， 诡异啊呢单， 仲有咩啊？仲有咩啊？ 唔系，仲有单嘢啦， 仲有一单我真系 呢单 要讲， 呢单一定要讲。 你系咪想讲我讲单先？ 你系啊，我哋 落马洲嘅地点系 落马洲， 我唔系啊，你想讲边单先？诶， 梗系讲咗钱先啦， 咩钱啊？ 假银纸啦， 假银纸系 一定要讲啦呢一单，即系呢个要提一提各位网，各位网， 进一步大陆化啦， 各位网友啊，我谂其实。將即係香港呢邊唔收呢啲港幣啦，咁、但係應該唔計深圳啦 ，OK， 其實可能再去成都啊、重慶啊，繼續會收呢一千蚊紙，所以大家唔需要顧慮蝕撚咗一千蚊。 港紙假銀紙真係幾撚頭痛喎，因為你而家大陸咧唔撚成，即係好多地方已經唔收港紙，唔係十幾年前啊嘛。咁如果你啊～香港真係有個恐慌唔收呢你都幾閉翳㗎喎。 嗯。 係呀呢個就麻煩喎。你唔同啦我哋喺大陸洗人仔唔同啦。即係唔撚分真假㗎啦。 難分真假。 冇問題㗎。係 囉。 係咪你呃我事。 我。 就呃你個。 擺一格嚟咋嘛。 係囉即係咁大家。 左手嚟右手去 㗎嘛。係呀大家扮睇下咁樣大家都驗唔到㗎。係 呀。 咁同埋你知啲仿真度又高。 假嘅防偽功夫係好過。 係呀。屌你用咩大佬你攞去中央銀唔係即係呢個人行銀行都分唔到㗎啦。一樣㗎咋嘛照洗。咁你而家提款機都係出假人 唔 係啦。 到爆。 係呀。 點分啫。 咪分唔到。但係香港就係啦，呢幾日就開始，喂，都個數量好大喎。澳門就成過百張啦， 係 啊，咁啊，跟住啱啱就星期五嘅夜晚就有位女士就幾不幸啦，佢就喺金浦做嘅，咁啊，跟完之後咧就收，咁啊，佢又應該係負責每日都係將啲現金就入銀行嘅30萬嘅現金，咁入邊咧就有唔知。9張10張咧就係假嘅1000蚊， 係啦。 而家佢就係拉咗，又要保釋嘅。咁啊，我諗佢最後應該冇乜事啩，因為我諗 夥計嚟啫。 佢係啊，即係譬如話你證明，我諗佢屌打呢啲唔使請律師啦，我識幫佢打啦。即係你證明到日日都去銀行入錢都係佢嘅。 我中意警 冇乜問題啊。 我啱啱見到嘅新聞咧，就嗰個。即係之前嘅就呢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嘅總督察咧，佢又即係講咗呢個情況。 係， 我幾中意佢答法，佢就話：香港嘅偽鈔情況就唔嚴重嘅。 嗯， 100萬張咧流通嘅鈔票得1.4張嘅偽鈔。 哦，係啊，聽過呢個。 哇，呢個真係 又攞外國嚟比啦，係啦，佢歐羅啊或者英鎊咧嗰個比率係比較仲要高嘅。 係 ，OK， 咁啊叫大家就唔使擔心啦。咁其實又真係唔使點擔心。 唔係呢個邏輯係。不過算啦，係你講。 唔係真係唔使咁擔心嘅。 係， 你真係大部分而家啲香港人，特別年青人，你做個調查， 邊度一千蚊紙啊？ 邊度有幾多張一千蚊紙啊？有一張呢好巴閉啊！ 好巴閉，係 咪先？大家都係窮閪。最有錢嘅係李嘉誠啫， 係咪？係 李嘉誠擔心啲啫，我哋唔係好擔心邊有咩一千蚊 出出入入，哇！原來有成幾億。係 啊，咁但係好明顯啦，嗱呢個就嗱呢個又我又要用翻我哋嗰個普通法客觀少少去睇， 係 咪內地人所為咧？ 即係你嘅睇法。可唔可以入內內地人條數度呢？ 未必喎、 啊。又未必。 即係我覺得今次未必、啊。 大家好直覺喎、啊。 可以講。 第一個反應嘅。嗱啲好多假人士又喺金鋪度嚟嘅。咁邊啲人買金買得最多？內地人啊嘛。 嗯。 肯撚定係蝗蟲啦。 唔係講，唔係講，嗱講。OK。唔係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先。 未必，我想睇下你點講。 唔係講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先，即係過去大家都知㗎啦，全世界最做偽鈔好多時落手去雕嗰版咧，好多時都係中國人做嘅，因為中國人嘅手藝呢方面咧係做得最好。 你問我啦。 係啦。咁但係咧咁咧，因為咧 模具師傅中國係最出名。 係啦。咁啊，咁啊，細個嗰陣時啦，因為買郵票。买银纸啦，识得个人啦，咁嗰个人嗰阵时讲个故事俾我听，佢就话大约咧喺香港咧60年代啦，60年代嘅时间咧 ，OK， 佢话其实香港咧系一个好出名做伪钞嘅地方，咁、样讲，佢话咧嗰阵时做美金咧就做得好靓嘅，咁点解咧？因为有两个元素，第一样嘢嗰个 materials 即系入嗰只纸。個紙質啊、，OK， 即入嚟香港係易啲嘅， okay. 就等於第二樣嘢，啲錢流翻出去香港亦都係易啲嘅 ，OK， 咁同埋咧個技術方面咧，其實香港人去做呢啲事情咧係比較高 ，OK， 咁、okay.。咁嗱咁樣啦，咁但係 講啊，咁呢個印刷係我哋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嚟㗎嘛， 咁但 係 我有 記嚟啊，咁我仲有就係80年代，我哋有兩位好出名嘅人兄都係印假人字好出名㗎。一个叫孖哥，一个叫豪哥，你同你搞咗啲人又识啦。 咁我又觉得咁样嘅，如果作即系如果你话咧屈咗内地人做咧，我又唔觉得系。咁内地人做使乜做港纸啊 ？OK， 嘥咁多资源，嘥咁多钱去研究，净系嗰条防伪嘅钞系咪先？我哋嘅人民币老实讲，求其印得啦。 我觉得你呢个分析系唔错嘅， 系咪？ 嗱，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 系啦，即系我觉得 我用翻我哋即系嗰个上次。九龙城 BB 嗰个思 维，系啦，冇错， 就唔好未判先定罪。咁、但系我就觉得系咁嘅，即系未必一定系国内人做， 系啦， 但系个生产嗰间厂咧，一定系国内，因为咧已经成本嘅问题咧，一定系已经北移咗啦， 即系咧， 系啦。咁但系嗰间厂系边个人 run 咧？ 系啦， 可能系台湾人， 可能系香港人， 我美国人， 系可能系美国人，我 日本人， 系啦。但系间厂嗰啲工人咧，就应该系中国人嚟嘅， 一定系唔系？应该咁讲，一定系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嘅，冇错啦，冇错啦。 但系个背后嘅老细嘅角色就 主脑唔同噶嘛， 系啦， 即系间厂系。台资啊，又系港资咧， 冇错， 系啊，呢、這个咧就要等警方调查。 唔系你幻想下间厂，即系譬如可能嗰间厂，喂，佢接得呢个 order， 系 就可能有其实好多 order 噶嘛， 系 嘛，即系引票。咁我就话啦，即系你幻想下嗰啲工人就，哇，其实呢张会出事喎，俾人印到，你睇隔篱条拉嗰啲劲好多、 啊。但系我谂咧，其实呢单嘢咧，其实都即係好少警方會咁高調公布呢次，等然之後， 喂，唔到佢唔公布、啊， 唔係當然 而家存錢存唔到喎、啊， 唔係 前兩日仲係中國銀行2003年啫喎，今日就 匯豐銀行2008年 都有啊， 係啦，好似立飛咁啊 ，O K， 幾隻都有喎、 啊，基本上係係咪先？幾間廠一齊生產。 係咯，跟住然之後，你而家個會展個飲食嗰度嗰個咩嗰個又唔撚收1000蚊啦，金鋪又唔收啦，你冇辦法。 唔係，我覺得 冇辦法壓得老嚟㗎。 唔係，係公唔係係公布咗之後，啲銀行所有嘢先至 close 話唔收嘅啫。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話警方咁高調去講，因為平時都唔似咁樣特登再開個幾招啊 ，list 曬出到嚟啊，好似上堂咁解釋俾你聽嗰啲水印啊樣成。咁我諗其實係。个流通个时间已经唔短噶啦，呢一扎咁嘅银纸。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唔单即系我哋而家可能喺澳门揾到嗰几廿张，同喺香港呢度揾到嗰20-30张咁计，呢、這个可能系冰山一角嚟嘅，即系可能个数其实可能已经系你当1000蚊纸，可能成千万计噶啦，流通咗已经系、啊，所以呢单嘢冇嘅。睇住嚟咯，可能嚟緊就新即係趕唔切啦，可能4-5月你就會見到換曬款嘅1000蚊紙出曬嚟嘅，各處換嘅啦呢鋪。 係啊，好啊， 係啊， 幾好啊。 喂，咁啊， 新意啦。 咁啊， 仲有一個，仲有啊？ 你啊，仲有單嘢講嘛？ 我啊講落馬洲啊嘛，即係不吐不快啦，即係上個禮拜嗰啲女霸，即係 每人要赔50,000元啊， 哦， 嗰啲咯，哦，嗰啲都好认真噶。 咩事？ 买最近我都好烦嘅，即系我都话啦，过亲关，路又行唔到喺旺，即系好挨年近尾啦。咁啊，其实都提一啲香港朋友啦，过关其实就小失荷包啦，同埋就系、是、即系个心情要保持平静少少啦，因为人就太多。 嗯 ，OK， 咁啊上个礼拜亦都发生咗一单啦，咁就系呢、這个即系有个内地嘅旅行团，好似系东北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嚟完香港旅行咧，跟住咧就转飞台湾，咁跟住中间咧就有几十人系嘛，应该100多人啦，都几大个团嚟嘅，咁咧就签唔到证。 被拒， 咁啊，甚至咧就台灣嗰邊嘅 feedback 就話有啲咧係入咗黑名單嘅，啊，咁啊咩料又唔知啦，咁但係咧佢鬼渣咁嘈啊，咁啊停咗喺落馬洲，咁啊跟住咧就大家都可能嗰兩三日都俾幾纏繞嘅啫，電視都睇到佢哋，咁就啊大條道理啦，又話冇得飲水，又冇得食飯，有啲遊路，咁啊跟住之後。佢話報團咧，問佢參加個旅行團咧幾多錢咧，佢就3,000多元，咁啊就香港台灣，哇唔知幾多天遊喎， 係 3,000多元超值啦， 係啦，買奶粉一批， 咁而家你去唔到台灣，咁佢又要求賠償，就話哇又精神損失啊，又剩每人50,000啊。 唔系， 五万我就唔走啦。 咁样嘅初头咧就分两批嘅，有一批咧就话咧等唔切啦，就要翻去先。咁啊5,000元照杀啦。 嗰个已经后边，后边讲点数。 唔系之前有一批系5,000元走、 okay. 走先嘅，跟、 okay. 住后屘咧有一批咧就话唔得啦，唔可以咁样嘅。 系 假一就赔十， 系啦。 咁咧就50,000元、 啊。假一赔十， 系啦，假一赔十。阿、小兔姐教嘅， 系 假一赔十，所以咧就要赔50,000。 哦 咁跟住咧， 喂，你 蹲咗幾日之後， 小老姐有冇咩高見咧？即係 Facebook 咁，你自己睇啦。佢好長噶，冇辦法追啊！你明白？ 大約講下嘛。 咪話咯，假一賠十咧，係好天經地義嘅事。 哦、okay, 喂，你哋嘅旅行團係出現咗問題嘅。喂，喺我哋嘅國內嘅同胞嘅眼中，假一賠十好正常嘅事，係 合理啊。 搞清楚，波波先，唔係我哋嘅旅行團。 系 内地嘅旅行团。 喂，等阵先啦，阿少老姐话系我哋嘅旅行团，咁你要跟翻佢个通噶嘛？ Oh, okay. 你明唔明啊？咁、 okay. 我回翻佢，咁我又回翻佢。嗱，首先如果假一赔十啱嘅话咧，咁你哋嗰班人咧去唔到台湾咧就抵死啦，因为你咧有一几件咧系假噶嘛，假系咪入唔到去咯？咁咪累晒成村人咯，啱唔啱先？咁另外一样嘢嘅就话，如果假一赔十系合理嘅话咧。咁就犀利啦！咁嗰啲咩假食品啊，嗰啲假 LV 啊嗰啲， 即系有排除啦。OK， 系啊， 唔系，但系我就咁讲咯。如果有一个相同嘅旅行团喺内地旅行发生啲咁嘅嘢，你讲假一赔十，跟住又话我死都唔走噶啦，我话系绝食啊！我而家即系佢话绝食啊嘛，要咁啊， 用武嘅， 唔系吓，系啊，我咁你谂下就个后果会系点咯？咁啊，武警嚟抬你走咯，城管又可能嚟抬你走咯，唔系首先出动城管先嘅，系啊，如果城管搞唔掂嘅，咁啊武警嚟咯，荷枪实弹咯，我就唔信你收到嗰啲钱啦。但系最后我但系点样想讲咧，就系、是、第一呢班，首先想讲咧就系咧呢班大陆呢咧。系好撚黑人憎， 我知道你讲呢、okay, 班冚家铲 嘅，啊，总之就好撚黑人憎嘅，即系嗰两三日睇住个新闻报道系好黑人憎，呢个第一样嘢啦 ，OK，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睇到嗰、那个香港嘅咩旅游咩 旅发局 吓、啊，出嚟处理成件事咧非常之怯懦嘅， 系啊， 吓、啊，即系你首先可唔可以话唔系嗱件嘢喺新闻度报道 ，OK。但我找不到一个他们的解释是你可以说服到我告诉我们听我们香港有哪一方面处理不周值得 去陪你 怠慢了他得罪了他令到他今次的旅行很不愉快而是值得去陪你50,000元给他 首先一样东西、 okay, 每次都是这样一走出来他鬼杀不嘈我就想着怎样陪了 首先一样东西嗱，佢话入唔到境，咩嘢事入唔到境先？喂，你首先讲出嚟，喂，俾大家听下，喂，合唔合理？系咪关香港事先？唔系，咁我哋唔需要赔啦，啱唔啱先？ 系啊。 仲有一样嘢，佢哋自己俾人哋列入黑名单，佢哋唔知嘅咩？ 係啊， 佢哋應該要知㗎噃。唔係， 同埋好多嘢係好奇怪㗎。譬如話你話你去台灣，咁乜你又唔係喺內地搞好曬個簽證先咩？係咪先？咁點會嚟？點會嚟到？ 博大霧咯！ 你係博大霧先會係咁喎，即係唯一令我哋諗起就係、 是、你又入去唔知辦啲乜嘢事， 你根本就搞唔到個簽證。喂，大佬，中國人去邊度都要搞簽證㗎啦，你去歐洲都係，你都要搞咗個簽證， 咪係咯， 你先會去旅行㗎嘛，大佬。 佢根本就知道自己有約個。系啦，就花晒， 系啦， 所以咧佢就搏大冇涌入去， 摆明系嚟抢喎。但系我见唔到我哋个政府啊，或者见到我哋嗰个咩旅游咩发展局啊嗰啲，会出嚟讲翻句公道说话，发下围，之前做你乜都唔会。 记唔记得啊？之前咧，咪阿珍姐嗰单嘢咧，咪旅嗰、那个导游咧，咪要求佢哋买嘢嗰阵时候咧，咪搞晒晒冧啊，成啊咁样嘅。咁佢哋咪有一个 mindset 就话。你哋香港人，只要空咧，你哋就會讓步噶啦。咁佢哋咪而家咪咁樣咯。 係咯， 就係咁簡單。 咁但係你咁樣俾個得逞，我哋就條氣唔係好鋸啦。咁所以 基本上已經得逞咗噶啦。 得逞咗啦。咁最後結果係令到我哋好氣餒噶嘛？即係最後就係你不公開嗰個賠償金額，但係總之呢班人咧就好滿意地咁樣離開咗。 嗱，你要知道一樣嘢，嗰班官。門口狗嚟嘅啫嘛，對住我哋啲香港人咪係咁吠咯，對住國內人唔好意思，係我哋錯咁樣噶嘛。你要明白一樣嘢嘅就係話，佢對住啲講國語嘅人係唔敢發圍噶嘛，對住我哋嗰啲咩啊係咁噶啦，吹咩黑影啊睇唔到啊咁樣，乜都講得出噶嘛。 係啊係啊，呢啲人唔見佢塌佢喎。 咪咯。 OK 咁啊， 嗰啲好氣量嗰啲話擺喺度街頭賣藝嗰啲咁樣。话左街就拉，连手提电话都话系证物嚟噶嘛。 最后讲一讲啦，即系讲完啦呢单嘢。 讲完啦，就我嬲唔到一个礼拜嘅，即系都过咗成个礼拜。 系，钱都赔咗。 睇嗰阵时真系好嬲下嘅，系啊。 最后讲多样嘢啦，咁啊，即系小弟呢几日都有出街啦，发觉嘅系香港即系呢个圣诞节。是真的少了一些人的，即是少了一些内地旅客的，那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的活动即是大家吸引不到，不过不紧要。 又或者真的响应阿爷嘛，即是今年不庆祝圣诞嘛。 不过不紧要。 圣诞嘛。 不是不过不紧要，原来小弟今年啱啱先知道一件事的是过去啦，即是每逢都是国庆啦，今天啱啱冇放啦，国庆同埋初二就会放烟花㗎啦，今年俾多一日你。12月30日放烟花，大家可以落嚟睇。 唔係话。 係真㗎。 又放 唔知点解12月31号我哋又放烟花。 即 係除夕。係啊扑街死。 唔係放过嘅我都记得新年係。但好似唔係每年都放㗎。但我记得我除夕。 我心谂屌又放咁撚啦大佬。 我因为元旦有游行㗎嘛。 OK，OK， 系啊，分钟解释咗， 系啦，大家可以落嚟。 好啦，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讲翻啦，头先咧第二节嗰只日本歌咧就系山口百惠嘅，咁啊，应该都系大约70年代到啦，好听嘅一只歌叫做《伊豆嘅舞女郎》，咁啊就系呢个咁嘅歌。咁啊，最后就送埋最后一只歌啦。咁啊，圣诞啱啱亦都过咗啦，咁就头先阿的都有提过圣诞啦，咁就我。好多人都知道我好鍾意聖誕歌咁所以就播埋最後一隻聖誕歌啦即係最後一年嘅最後一集嘅北上頻道。咁呢隻聖誕歌其實呢聖誕歌有好多好多種嘅係配合你唔同嘅場合去聽嘅。咁呢隻呢係真係一隻係最後嘅一隻聖誕歌。 喺夜場度播嘅。 梗係唔係啦好正經㗎。咁歌名叫 The Secret of 呢個 Christmas。咁其實歌詞係好有意思嘅就係話俾你聽呢唔好淨係即係掛住聖誕節嗰日你送乜嘢禮物俾你朋友啦。但係忽視咗呢你其實呢你一過往嘅一年裏面呢已經係得罪曬所有嘅朋友。咁啊所以其實呢聖誕嘅意義就係呢提返醒你呢就係唔係喺聖誕嗰日先過一個即係聖誕嘅日子。係喺一年365日裏面呢其實呢你都應該要即係都應該係用一種聖誕嘅大愛啊關懷親人啊嗰種咁嘅態度去過你整整嘅一年。咁亦都好有意思㗎咁就係 喺聖誕節最後嘅時候咧，就大家幾適合聽嘅。咁啊，唱歌嘅一位啊，好出名嘅爵士樂手啦 ，Shelly Horn。咁啊，送俾大家啦，《The Secret of Christmas》。咁我哋下一年嘅北上頻道翻嚟啦， 下年再見。 下年再見啦。OK， 拜拜。 It's not the glow you feel, when snow appears, it's not the Christmas card you've sent for years.Not the joyful sound when sleigh bells ring. Or the merry songs children sing. The little gift you send on Christmas Day, will not bring back the friend you've turned away. So may I suggest,The secret of Christmas is not the things you do at Christmas time. But the Christmas things you do all year through.The little gift you send on Christmas Day will not bring back the friend you've turned away. So may I suggest the secret of Christmas is not the things you do at Christmas time, but the Christmas things you do all